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糖代谢在人体的能量代谢中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机体一切活动所需要的能量都来源于我们体内的糖、脂肪和蛋白的分解氧化，其中糖是最主要的能量物质。你比如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让大家要吃早餐，三餐要都定时定量，就是因为我们的脑子就是用葡萄糖来供给热量的，它这个需要的量非常非常大，因此你不吃早餐，只要葡萄糖不够，能量就没有，影响你的工作质量，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所有体内的缺氧和血糖水平的过低都能够抑制，比如都能够引起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还有甚至于严重的就是意识障碍、昏迷和抽搐，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知道人所需要的能源主要来源于糖，有氧的氧化。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毫摩尔的葡萄糖完全用有氧氧化了以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以后，它可以净生38毫摩尔的三磷酸腺苷。三磷酸腺苷就是在我们细胞内的能量，你看一个毫摩尔葡萄糖就能够产生38毫摩尔的三磷酸腺苷。在没氧的情况下，机体通过了糖的酵解还有丙酮酸还原成乳糖，它才释放能量。所以酵解的过程中呢，就可以产生大量的乳酸。由于乳酸分子所含的大量能量不能被利用，所以只能产生两个毫摩尔的三磷酸腺苷。糖的有氧氧化所产生的能量是酵解的18倍到19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体里不能缺氧？缺氧以后，你看它这个能量的释放，本来正常的情况下含氧的氧充足就是38个毫摩尔三磷酸腺苷，然后呢你没有氧也可以变呢，就堆积大量的葡萄糖，堆积大量的乳酸，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引起糖尿病。比如这个我们人体在应急状态下，平常表现的就是特别激烈的运动或是特殊的一些强烈的刺激，这叫应急状态，它就增加了什么，就增加了糖酵解的过程。这个酵解的过程就是能量产生的不多，三磷酸腺苷产生的不多，但是乳酸产生的多了。糖原是碳水化合物的储存形式，一般在我们的肝脏啊，在我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还有在肾脏啊都有一些。葡萄糖是运送的形式，所以两个呢都可以氧化释放出能量。糖原主要是肝脏合成的，储备在肝内。肝糖原呢随机体的需要就分成葡萄糖进入血液，肌糖原呢就合成肌糖，这个肌肉的合成的肌糖原呢就存在在肌肉内，作为肌肉活动的能量加以利用。所以它在我们这个代谢过程中呢，70%的能量都从它来，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糖的代谢过程是怎么样呢？一个，它是通过肝肾来调节这个血糖。肝和肾在糖尿病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啊，它的地位非常非常重要。首先，这个肝脏和肾脏都是糖代谢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在肝脏，有种这个多种类的这个酶，又有胰岛素和许多激素发挥作用，都在我们肝脏。所以糖在这里啊被加工啊利用啊，糖脂肪蛋白相互转换都在我们的肝脏内进行。人体大概每天要生成100到150克的葡萄糖，其中90%在肝脏，另10%在肾脏。之所以这个肝脏就非常重要了，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肝脏和肾脏又是糖类储存和释放的场所，人体多余的糖就在这里啊，形成糖原或者肾糖原、肝糖原或者肾糖原，需要的时候又变成葡萄糖来补充血糖。当肝和肾储备的糖不够的时候，他们就利用糖、脂肪和蛋白质来制造这个葡萄糖，维持血糖的正常。因为血糖如果不维持在正常水平啊，能量不够，那你就坚持不了工作了。第三个呢，就是肾脏，它又是多余的血糖排出的渠道。血糖高的时候，你比如你超过了 8.8 到10个毫摩尔，那你就可以出现在尿里头就有糖了。尿本来是不许糖分子过去的，只有肾脏功能正常，就可以通过排尿把多余的糖分排出去，使血糖不至于太高。所以说血糖稳定离不开肝肾正常。反过来说，糖尿病的病人如果长期血糖控制不住，控制不佳，它势必影响肝和肾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并发症，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出现。这是一个调节的方面，肝肾。还一个就是神经系统。我们知道神经系统啊，对于血糖肯定影响非常大。神经系统包括了我们的脑、脊髓，中枢神经是由感觉神经、运动神经和植物神经组成的周围神经系统。那中枢神经系统有个地方叫下丘脑。它是人体啊吃东西的中枢，它饱的中枢、饿的中枢都在这儿。所以这个掌管着人的饱和饿，调节人的食物或者是进食或者是不吃，掌握着这两个需求，进而它就影响了我们这个血糖。所以说下丘脑是可谓调节血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下丘脑啊，它上边还有大脑管着，大脑负责思维啊、情感更复杂的神经活动，所以大脑工作的状态就影响血糖。另外植物神经中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两对啊，它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是交感神经兴奋，它就对抗胰岛素，就使得胰岛素的生物效应啊下降，而迷走神经兴奋就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就胰岛素分泌多了，它血糖就下降了。所以两者呢是互相调节的，而这个调节是靠着我们下丘还有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他们来调节。另外呢，大脑管着饱和饿的中枢，糖尿病病人呢，就因为他胰岛素胰岛的功能减退了，他就不断的释放饿的刺激，所以糖尿病病人老饿。其实他血糖已经很高了，就是因为他没变成能量，都在血液中，并没有变成能量，因此就老反馈让你说我饿，没有能量，还得吃，最后呢就越来越衰竭了。还有一个人体调节人体的呢，就是我们叫做内分泌系统。我们知道内分泌系统就是胰岛素了，那调节我们身体的血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身体内啊，这个对抗胰岛素的激素非常多，而降血糖的这个激素呢就很多很多，就我们身体内降血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那其他有很多都是升这个血糖的，所以在身体内呢，这个胰岛的功能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人体升高血糖的激素有四种，胰升糖素，还有就是肾上腺素，再有就是生长激素，还有糖皮质激素。那这四种啊，都是升高胰岛素的，都是升高血糖的，对抗胰岛素的。而这个我们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或者叫贝塔细胞，它所分泌的胰岛素就是降血糖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体内的激素的平衡对于血糖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这个升高血糖对抗胰岛素的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了，那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因为就更使得胰岛素它的生理功能不能发挥。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比如维护我们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的正常，维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生物效应高，这个充足的胰岛素，使得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平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这个糖尿病发生以后啊，就你一个血糖就怎么也控制不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中药。而在2000-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最早的一本《神农本草经》365种药把它列为上品，有效无毒，可以久服，益气补虚，健身增治，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这个在那个时代呢，很早啊就知道了灵芝双向调节我们的生理功能，而补益五脏之虚。所以呢，它对于这个不管是哪种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在促进康复自愈能力，以及在预防上头，以及在减轻消除症状上，都有一定的帮助。现代化学分析的方法和新型科学仪器的测定证明，灵芝不管它的菌丝体、子实体还是它的种子，它都含有非常多的有效成分，10大类150多种啊，它们对于我们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啊，经常用灵芝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现在呢就认为呢，这个灵芝呢是人体平衡稳态理想的调节剂啊，而且作为中医药传统的保健珍品，也证明了它真正具有气血双补、调节阴阳、扶正固本的作用，特别对于一些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在用的过程中呢，它会得到非常好的双向调节我们身体的状况，功能弱的、差的让它调上去，功能亢进的让它降下来。那么现在研究就发现了，灵芝所以有这样的功效，主要是因为灵芝的有效成分调节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的网络，而使我们的内环境处在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所以用灵芝以后呢，第一个呢，它能够修复失衡的人体的神经系统。你比如你失眠啦，或者经常焦虑啦，或者这个经常烦躁啦，全身不适啦，食欲不好啦等等这些，那么通过灵芝，特别是灵芝酸，它有稳定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使大脑细胞的兴奋和抑制平衡，它还有就是控制它所管辖下的植物神经，让它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谁也别太亢进，谁也别太弱，让它平衡，在动态中平衡，来调节我们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我们刚才讲了，也调节我们的这个血糖，管理血糖。还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呢，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增强人体康复和自愈能力。再有就是呢，它有调节内分泌系统，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你比如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在这两个功能上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由于它不断的用灵芝起到这样的作用，就使得特别在内分泌功能上，灵芝多糖它促进我们这个胰腺胰岛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够的胰岛素，同时呢它可以修复它自动的，就这灵芝进去以后，这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就修复受损伤的 B 细胞，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呢，这个灵芝酸呢又能够抑制葡萄糖变脂肪变成葡萄糖，再有就是呢，还有就是它能够，比如像这个孢子粉这里头有的含量，它能够促进胰腺整个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胰腺的生理功能充分发挥，使着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而使血糖得到稳定。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